两天实在是太热了，5点钟天就亮了，6点钟太阳都晒到阳台上了，7点半出门感觉已经要被融化了。可就是这样的天气啊，出门上班时正好看到对门晨练回来，汗湿的上衣加上手上的早点，感觉那么有活力和朝气。 哎，没错啊，没有对比呢就没有伤害。虽然说年龄相仿，可是啊，有些人活得总是让人羡慕。不单单的是外在的表象，还有生活的方式和态度。天气啊这么热，好多人都喜欢待在空调房里，泡着网，吃着外卖，觉得夏天呢就应该这样过。而有些人呢，即便在3伏天里，也依然坚持去健身房，感受那种大汗淋漓的畅快。 对，羡慕别人不如自己实践一次。就算我不擅长跑步，至少可以瑜伽运动，同样锻炼身体。就算我没有免费的工作餐，至少我可以给自己做顿爱心午餐，保证营养。就算我买不起3居室的大房子，至少我可以买床牛皮席，让自己睡得更舒服。生活从来不会亏待认真的人，就像孟德兰水牛皮凉席一样，10年来只专注做一件事情，就是给千家万户送上一床100%的正宗三峡故居水牛皮凉席。 没错，那今天呢，来自于川渝一带成年水牛皮精制而成的孟德兰牛皮凉席，每一床啊都是由20多年以上的皮革老师傅们纯手工打造的。从裁剪、包边、打磨、揉料到最后的成品，一共要40多天、上百道的工序制作而成。 对， 所以呢，厂商零售价格一床啊就是8900块钱。各大商场超市呢都有销售。而作为孟德兰厂家独家的媒体平台享购时间，今天呢我们就特别争取到了2.2折的优惠力度。 哇， 也就是说现在起只要您打进4007106108，在活动当中立减了将近7000块钱啊。 太棒了， 只要1999就能订购一床席子。活动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但是需要提醒您的是，因为媒体的推荐价和电商的零售价相差甚远，为了确保市场的良性竞争，所以本档活动只有30床的备货，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1659的朋友就说，老婆去商场对比了好几家牛皮席，就属你们家价格便宜了，只是这品质能保证吗？您放心，孟德兰专业做水牛皮凉席已经有20年了，与商场专柜的牛皮席啊都是同一生产线下来的，全部采用意大利传统皮质工艺手工制作，包边走线更精密，使用几十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算一算啊，只要呢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上1999块钱订购到的是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的水牛皮凉席。要是用上50年的话，这划算到每年呢其实才30-40块钱。 对呀， 这30-40块钱呢，别说买不到草席了哈，就是一个礼拜的电费啊也不值。 对呀， 现在呢却可以用上整整一年的水牛皮凉席，棕红色的原皮色美观大气，天然的牛皮毛孔透气舒适，柔软亲肤的就像在床单上一样。好收纳，易折叠，放在家中呢不占地方。所以说啊，今年的夏天就让我们开始改变吧，给自己和家人试一试牛皮凉席。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东城区的李阿姨就说了，说年纪大了不能老吹空调，可天气太热了又容易得热伤风，听说牛皮席不用整夜开空调，而且1000多块钱可以用上几十年的时间，那肯定划算呀。还有家住丰台区的林女士说，1000多块钱就能订床牛皮席，本来我还不相信了，没想到哎还真送来了， 是， 赶紧给我的大姐打个电话，让她也来订一床。 是这样哦。其实呢在抢购时间呢，很多产品呢都是自己用的好，我们才会推荐给亲戚朋友的。 对， 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8900元孟德兰水牛皮凉席，现在活动当中呢只要1999元，用上几十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划算到每年也就是30-40块钱。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只能说，凡是打进4007106108来抢占到优惠价格的朋友，您那就偷着乐吧。以后呢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价格啊，真的呀就很难说了。 是， 所以说朋友们再记一下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关云视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盖岩把城外的麦子全都给割了，等他割了麦子，那城里的敌军已经是人心惶惶，无心再战了。等他割完麦子，再虚张声势要发起进攻的时候，士兵们就纷纷地往城外逃啊，刘勇是想拦也拦不住。面对着这种局面，刘勇只能长叹一声，带着士兵逃出城去。你想逃啊，没那么容易。刘勇逃到哪儿，盖岩追到哪儿。直到这个时候，刘勇才悲哀地发现，天下之大，竟然没有他容身之处。他转来转去，最后又回到了睢阳。睢阳对于刘勇来说是起点，也是终点，是终点也是起点，但终究是终点，因为他最终把命留在了这里。重新回到睢阳，刘勇发出了月是故乡明，水是故乡甜的感慨，于是做出了严防死守的命令，大有夺进睢阳成一统之势。盖岩重新包围睢阳之后，还是没有选择强硬攻城，而是继续发挥他的特长，干农活。这回到了秋天了，没有麦子割了，但他开始选择了割水稻，把睢阳附近的稻谷全都给割下来，然后晒在城外，一眼望去竟然是一片丰收的景象。城里的粮食有限呢，早就吃完了，挨饿的士兵望着稻谷是口水直流啊。于是呢，偷偷溜出城外的士兵越来越多，刘勇眼看禁止不了，但是也无计可施，最后思来想去，还是决定重走长征路，再次出逃。这一回盖岩可早就提防上了，刘勇刚一出城就被盖岩给盯上了，逃到哪儿追到哪儿。刘勇的部将眼看这么下去，那就得全都死了哇。为了求生，他们把刀剑一致对准了刘勇，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刘勇还来不及发出一声感叹，就一命呜呼了。刘勇死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灭亡，相反，他的部将还在，接过他的大旗的是一个叫张布的人。前面刘勇两次从睢阳撤出，其实都是因为有张布在做后盾。虽然梦想没有最终成功，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能够看出来，张布的实力非同小可。事实上，这位张布来头的确很大。当年刘秀兄弟起义的时候，张布在山东响应，而刘勇当了皇帝之后，发现张布是一个人才，于是封他为扶汉大将军，管着青州和徐州这两个分量很重的州，权高势大。按理说张布应该很满足了，可事实证明， 张布是个风吹两边倒的墙头草。很快，刘勇就被刘秀打得举步维艰。在这个关键时刻，张布赶紧弃暗投明，向刘秀抛去了橄榄枝。刘秀是个大富能容天下的人，于是来者不拒，封他为东莱太守。按理说呀，刘秀对他已经算是可以了，可张布却并不满意，因为他在刘勇那边是大将军，到了刘秀这边却是个小小的太守，明显降了级了。正当他懊恼自己这步棋走错了的时候，刘勇的橄榄枝又伸过来了，到我这儿来吧，我封你为大王。此话当真吗？千真万确，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于是张布又重新回到了刘勇的身边。可是啊，他这个棋王还没当上几天呢，刘勇就死了。刘勇的部下拥立他的儿子为梁王，大有是将梁王之位传到底的气概。可树倒猢狲散呢，到了这个时候，很显然，如果没有一个特别出色的人物来扶植，刘勇的儿子注定是扶不起来的。大家都想到了张布，请他出来主持工作。张布也不推脱，叫我来主持工作，行，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马上把刘勇的儿子加封为皇帝，并美其名曰，这样可以聚集更多的人气。当然了，他的真实目的是，立了刘勇的儿子为皇帝之后，他就可以自认为定汉公，官也更大，权力也更大，拥有几乎一切的生杀大权。但是张布的谬论大家都不同意，眼看连命都难以保住了，还谈什么称帝的事儿啊？没辙了，步步惊心的张布只能做他的棋王。但是刘秀却不能放任张布壮大势力而不管呢，于是乎派出耿弇来征讨张布。耿弇和张布谁更胜一筹呢？当然是耿弇了。征讨张布之前，耿弇绰号还是愣头青呢，这一战之后就被人尊称为军师。那么军师是怎么练成的呢？自然是在战场上练成的。耿弇在剿灭张布的过程中用了两个经典的战术，一是围城打援。围城打援在现代解放军的战术术语当中称为围点打援，只以部分兵力包围敌城或据点，诱敌增援，集中火力歼敌于增援的路上，在野外没有堡垒的空旷环境里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人。耿弇率大军来到山东以后，张布派出大将军费祎镇守在历下，他的弟弟张宏和张兰镇守在据里。历下是张布的主力部队所在，兵多将广，据里守军虽然少，但是城墙很坚固，易守难攻。应该说张布布下的是连环阵，两座城互相照应，成犄角之势。那打历下还是打据里呢？耿弇是想都不想直指据里，说这城里边兵少，容易打。接下来他又是砍树又是坐楼梯，大有马上攻城的架势。消息传到张布的大将军费祎耳朵里了，他想，不能让你真拿下据里呀。于是他带了3万人马从历下来救据里。耿弇这边一听敌人来了援军了，吓得都想拔腿就跑，但是赶紧都被耿弇给叫住了，你们尽管攻城，敌人的援军很快就会败退的。 原来啊，耿眼攻城是假，他早就在援军的必经之路设下了埋伏，结果可想而知，中了埋伏的费祎被打得大败。溃逃当中，耿眼眼疾手快，一刀就把费祎的人头给砍下来了。而在剧里的张宏和张兰一看大将军都死了，这座城还有什么好守的，逃命要紧呢、啊、于是赶紧脚底下抹油溜了。耿眼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张布精心布下的局，应该说耿眼这招围城打援有点声东击西的味道，充分展示了他不凡的军事才能。接下来张布正面交锋，那更是把耿眼的军事才能展露得淋漓尽致，因为他接下来使用的还是声东击西的战术。都说吃一堑长一智，那么为什么耿眼能用同样的战术连续在一个对手身上获胜呢？这才充分体现了耿眼的高明。话说耿眼破了张布的连环局之后，张布赶紧又布了连环局，在临淄和西安布下重兵防守，也是互成犄角之势。张布是这么安排的，守西安的是张宏，西安城小啊，易攻难守，所以安排防守的兵力多一些。守临淄的是张兰，临淄城墙坚固，易守难攻，所以安排防守的兵力少一些。面对张布的选择题，耿眼同样没有丝毫的犹豫，大手一挥，进攻西安。西安虽然城小，但是守军多，攻打起来困难。很多人就纳闷了，为什么不先拿下兵力少的大城临淄再打西安，岂不事半功倍？但耿眼却笑而不答。张宏原本以为耿眼肯定会先攻打临淄，但听说耿眼要来攻打自己，吓得赶紧进入下一步的备战阶段。事实上啊，耿眼的军队很快就到达了西安城下，并且扬言等明天天一亮就攻城。可是这天夜里，正当大家在睡梦当中的时候，耿眼把大家给叫醒了，然后叫他们趴在床上偷偷的吃饭。怎么这么早就吃饭呢？那等到天亮不是又饿了吗？耿眼却说了，吃完饭必须要在天亮之前赶到临淄。部下也被他弄得晕头转向了，所以呢，当他们连夜赶到临淄的时候，临淄猝不及防之下，很快就成了耿眼的囊中之物。事后众人问起缘由，耿眼说，西安城虽然小，但是兵丁太多，易守难攻。临淄城虽然大，但是防守的兵少。西安的守军眼看我们要打来，赶紧做好防御工作，我们突然改去打临淄，他们哪还有心思来救啊？如此打下了临淄，那西安也就是一座孤城，就会不攻自破了。而如果强攻西安呢，即便是攻打下来，西安剩下的人也会退守到临淄，合二为一，临淄城的实力又增强了，只怕要打下来，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事实也果然如此，正在此时，探报说西安的敌人已经弃城而逃。张布连射两道连环关都被耿眼化解之后，迎来了两位主帅的正面终极大战。刘秀听说耿眼要和张布进行决战，马上派兵过来支援。因为张布倾尽所有的兵力，而且号称20万大军，而耿眼的兵力呢，充其量也就几万而已。 几万对二十万，那简直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呀。所以呢，部将都劝耿俨说，咱们再等等吧，等咱们的大军到了，再和他们决一死战。皇帝是来检验我们战利品的，怎么能把敌人搁置一旁，等着皇帝来打呢？耿俨说着，就发起了总攻的命令。这注定是一场非常艰苦的阵地战。耿俨是身中己箭，仍然冲在最前方。两军从早上一直酣战到晚上，随着暮色加浓，张布部队的意志开始慢慢动摇了。他们仿佛看到的是无尽的黑夜及无底的黑洞，却看不到回家的路，也看不到活下去的曙光。于是呢，他们纷纷寻找能够逃命的路。耿俨趁机带兵一路追杀，溃逃中的张布被追得几乎走投无路了。幸亏这个时候，他的一位得力部将苏茂带着兵马来了，才救得张布的性命。但此时张布所带人马已经死伤十之八九。按理说呀，张布和苏茂接下来应该是多谢相救之恩，客套客套才对。可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啊。耿俨那是什么人物？你怎么会是他的对手呢？你怎么不等我来了再打呀？你这是自寻死路啊。苏茂也许是看到张布败成这样，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一下犯上不说，而且越骂越觉得不过瘾。张布开始还静静地听着，渐渐的脸上就爆出了一阵阵的青筋，接着双眼喷火，最后听见唰的一声，张布拔出了腰中宝剑，快如闪电一般的刺进了苏茂的胸膛。士可杀不可辱，你骂，送你到阴曹地府去骂吧。张布割下了苏茂的人头，知道这里再没有立足之处，索性就投奔刘秀那儿去了。这当真是世事难料啊。到这儿，经过东西南北四条战线的征讨，刘秀把整个闹哄哄的中原群雄都剿灭了，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为什么说理论上的呢？因为放眼天下，刘秀虽然得到了中原所有十一个州，但还有两个州没得到呢，分别是凉州和益州。凉州就是指现在的甘肃地区，在当时这个地区都统称为陇地。益州就是指现在的四川地区，在当时这个地区也叫蜀地。论地盘，比他们呢拥有十一个州的刘秀差多了。可以说刘秀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天时，但是凉州和益州也不能小看。益州的蜀地用李白的诗来形容，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它占据的是地利，而凉州虽然没有天时和地利，却拥有人和。下边啊，就来介绍一下蜀地统治者公孙述和凉州的统治者魁嚣。卧龙跃马中黄土，人是阴书慢寂寥。卧龙指的是诸葛亮，跃马就是说的公孙述。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人，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兴平县，他属于典型的官二代。西汉哀帝时期，因为靠父亲公孙仁的关系，年纪轻轻的官二代公孙述就成为了清水县县长。公孙仁是又喜又忧啊，

没有公然打出自己的旗号。反正咱就是土霸王，别人爱怎么叫就怎么叫。从这一点来看，刘秀眼里显然更容不下公孙述。也正是这两个原因，刘秀决定联拢对蜀。战略思想定下之后，刘秀马上对盟友魁嚣进行了投石问路，封他为西凉将军。魁嚣好歹也是土霸王啊，突然变成了将军，这是一种位置的反差。虽然实力不受任何影响，但刘秀的意思很明确，封你为将军，如果你接了，就代表你是我的手下。虽然我可能并没有对你的指挥权，但应该表明你的心迹。魁嚣就是魁嚣啊，他不但接受了这个带有屈辱性的称号，而且还在公元27年派了一个使者去洛阳，表达自己归顺刘秀的决心。但刘秀并没有因此得意忘形，相反，他对魁嚣极为尊重，甚至在信里也从不以君臣相称，而是以平级对待。来而不往非礼也。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使者带回去，魁嚣打开信一看，差点没晕过去。信里写着，苍蝇之飞不过数步，鸡托鸡尾得以绝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苍蝇凭自己的力量来飞，只能飞几步远的路，而如果借助骏马的尾巴就能飞出千里之外，而且苍蝇对骏马构不成任何威胁，倒是骏马一甩尾巴，苍蝇非死即伤。刘秀把自己比喻成苍蝇，把魁嚣比喻成千里马，可见魁嚣的重要性。刘秀这是想用糖衣炮弹稳住魁嚣的心。他多希望自己去征伐公孙述的时候，魁嚣不来捣乱，于是这般委屈自己。并且刘秀还在信中提出自己的承诺，蒙天之福即治世济公割地之秋也。意思是说呢，只要你好好跟着我干，将来得到了天下，咱俩平分。应该说刘秀给足了魁嚣面子，也提出了最大利润合作的劳动成果。他满以为凭自己这样一封热情洋溢和充满诱惑的文章，再加上他华丽的文笔，一定能打动魁嚣。可他不会料到，事实却恰恰相反，他表现得越热情越浮夸，魁嚣越是冷静越是反感。魁嚣冷笑了一声，傻子都知道你是在骗我，当我是3岁的小孩吗？接下来才是考验他们关系的真正时刻。刘秀要他派兵去攻打公孙述，魁嚣这时候的庐山真面目就显露出来了，他肯定不会去，理由而且很充足。第一，他病了，不能远征；第二，蜀地道路不好走，他腿脚不方便；第三，他兵太少了，还不够挤蜀军牙缝的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说是春年不觉晓，只有那偷懒人儿才高眠。春

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继续，今天我们讲呢咽炎，提起这个咽炎它和阳有什么关系呢？现在目前啊临床上患有慢性咽炎的朋友很多，从啊历史上最早见到呢描述慢性咽炎的在汉代张仲景《妇人杂症》当中啊描绘的，那个名字啊叫梅核气，说的是女性，她因为在妇科杂症当中说的，把这种症状呢非常的典型的就告知大家了，吐之不出，咽之不下，喉咙间嗓子那有点痰，老有这种异物感，吐也吐不出去，咽也咽不下去，有的人最后偶尔的时候也有吐出来的，吐出来的是什么呢？是一点点灰色的痰疙瘩，这是偶尔，一般的都是吐之不出，咽之不下，非常别扭。但是过去呢都是女性的专利，现在呢我看男女也都一样了，社会呢也在变化了啊。为什么呢啊？男人也在抽烟呐、喝酒啊、饮食啊这等等一些，男性的发病率啊也很多了，可以说呢有时候比女性更多了。所以这情况在这个汉代张仲景是怎么描绘，不仅描绘了他的症状，而且把他的这个实质也讲了，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寒痰气，寒痰气，这就说得很清楚了。可是我们现在呢大家呢都把它一提炎，炎怎么写？上面一个火，下面一个火，所以很多有慢性炎症的把它当成呢火来治，敷点中成药下火的，敷点西药消炎的，实际上呢跟病的本身啊就存在了很大的差距，应该往东走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我们现在临床呢因为对这个病的认识产生了误解，所以呢发生了误治，造成这种病很长时间吃这药不好吃那药不好。像这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吃消炎药不好使，所以很多人的慢性咽炎他没好。他说药，说这药不管事儿，不对，凡是啊吃了药不好的，实际上呢这里边很多误区啊，很多误区。那个药是没问题的，就是你这个病和药是不符的，所以慢性炎症吃抗生素消炎片那是不妥的，这一点我给提示了。第二点，为什么有人说啊认为是火吃下火药，那就更错了。哎，它不好了，怎么我吃了药怎么不好呢？这有火了不管用的。这个病从古代就说了是寒痰气。哎，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说了这里有火吗？没有。说这个病就是慢性咽炎，说真正属火的人不过一二十只啊，就是十个人不过一二，所以呢绝大多数呢又属寒，哎属痰，所以大家呢现在很多慢性咽炎当火治，所以说它不好。我为什么讲阳又谈到了这个慢性咽炎呢？因为这个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了，这个寒这个湿都会伤阳，所以呢与阳有关的一些病症就是我们给大家呢讲的一个重点内容。所以像这类的呢啊慢性咽炎，痰痰为湿血，它怎么会是火呢？它不会是火的。那么有人说了，你刚都说了十个人呢有一个到两个是属于火的，说你讲了半天我明白这道理，就是我这个是火呀还是寒呢？啊，这个问题非常现实啊。那我怎么去辨别，我怎么会知道我是火呀是寒呢？对，所以咱们这个节目大家为什么乐意听 啊，就把话得说深了，说透了，哎，让大家都整明白了，啊，在整明白的同时呢，是吧？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所以说呢，它是一统化、一体化，不是说半截儿。大家知道这病怎么办呢？没办法，所以呢，没有达到真正我们要解决啊问题的这个宗旨啊，达不到。告诉大家一个怎么去鉴别自己的咽炎是火是寒，实际上很简单，只不过是没人给你非常明确的简单的给大家提示。凡是你的咽炎出现了疼痛啊，我咽东西疼啊，就是这一个疼字就可以基本上给它定性了。我这嗓子就是咽炎，这是怎么疼呢？对，你这是属于火的，这个呢就把它分出了。这回我们大家清楚了，就是呢十个咽炎的朋友，那么呢有一两个属于火的。那么寒与这个火又怎么区分？那就是看你的咽喉部是不是疼痛啊，这就清楚了。慢性咽炎除了我们说的寒呐、痰呐、气呀、空气的污染呐、烟酒的刺激啊，还有辛辣烧烤等等这些，除此这些因素，还有一个颈椎。你比如说有人打呼噜，通过调整颈椎呼噜分贝见低了啊，你看咱北京朋友一个老太太打呼噜啊，老先生说受不了了啊，没想到呢 做这些自然的方法 怎么样，呼噜见小了，不影响老先生的睡眠了。实际上呢，我们就从这一点就看出来了，中医上病下治，内病外治，前病后治，光说一个整体，你怎么让大家去加深这个印象？来用实际的例子来跟大家说，现在医学认为打呼噜非常危险，能够诱发心梗，我认为说的非常正确。而且呢，现代医学它也有解决的方法，那就做手术。那么呢， 自然的方法 也要趟出一个解决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一定要简便安全，还得有效果。就通过解决颈椎，很多人的呼噜声分贝减少。所以结合着呢，是吧，我们说完颈椎，说完前面的慢性咽炎，接着我们说完就往下说了，后背心凉。前面说什么呢？就胸，是吧，叫胸阳不振。我们先说后边后背心凉。哎，有些朋友啊，说我这后背心呢可凉了，哎，人家有时候坐着敢靠这个后墙，我不敢靠，很不舒服，我不行，为了保护这后边怕着凉，我还坐得厚厚的坎肩。实际上这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啊，它是内里的事情。你比如说有人问我了，这后背心凉怎么办，我首先呢给你说清楚了，你这后背心凉是怎么形成的，你要把这些呢道理给大家讲清楚，从根本上，哎，大家弄明白了发病的机理，讲给一个人听，哦，我这病是这么得的啊，那其他人就注意了。当人们问这问题的时候，我首先怎么回答，我先问，我说你怎么喝水呀，哎，他就感觉非常唐突啊，我就渴了就喝呗啊，我说您是不是啊渴急了，一顿一顿的喝呀啊，他是啊，我说是不是有时候是渴急了啊，还恨不得喝点呢凉的，一口喝到肚里啊啊，是啊，我就那么喝水啊啊，我说好了好了，这事情就非常清楚了，这喝水和后背心凉有关系，对，关系非常密切，这是通过临床验证得出来的。究竟为什么后背心凉，那它怎么造成的，一定要刨根问底，在学问问题上我们能弄清楚的我们不能含糊，必须把它搞明白啊，特别是搞明白它怎么形成的，去避免发生这样啊这样情况。这就是特别提醒大家，夏天了大家出汗多，哎，有时候水啊不方便，有的人非得等渴急了喝着才痛快才解渴，这个呢 都不科学啊！大家记住，千万不要等渴急了再喝水，这是告诫大家的第一条。就像那个庄稼地，哎呀，缺水了，地都啊裂了，哎呦，这个缺水太多了，这时候我们再浇，你说那一庄稼是不是影响生长？哎，你要说这个还确实对呀。所以我们人也是要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呢？频频饮之啊，注意这个啊，频频饮之啊，这是比较科学的。而且特别在夏天啊，出汗多的时候，千万不要一口气儿还喝冷饮啊。上了年纪的朋友喝水，夏天他喝什么？他喝热茶，年轻人喝凉了痛快，呵呵，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老说呢，年轻时候找病，到上岁数了病找人。我们老年朋友呢，跟家里的孩子也能够把道理往细说啊，为什么你不能够这样喝水，哦，一说出来，那把道理说出来呢，年轻他是懂道理的啊，就明白了啊。所以我们把它讲细了，结合着夏天喝水，第一不要渴急了再喝，第二渴了以后喝热茶，热茶一出汗以后呢，就把体内的热呢就给散出来了，散出来呢就不会把这个热啊给闷到体内啊，就是那么点道理。大家特别注意，一冷一热，一热一冷，这个东西这个物件最容易受损失。那我就举个例子，冬天不凉吗，是吧？来人，我们不看一倒水，有经验的呢搁一点热水涮一涮，转一转，倒了再倒，这杯不炸。翻过来之后，你这个上来之后夸夸一杯，啪一声哗啦下的全都杀。这是一凉一热你所看到的，但在人体当中你不会看到啊，像玻璃杯一样啪炸了，我们的身体不会炸，但是它受的损失最后都会要显现出来啊。你比如说夏天热，一热突然一凉啊，你看很多人呢出的浑身大汗，唰钻进空调屋子，爽痛快，浑身发皱啊，毛孔正出着汗了，唰下一凉，整个把这湿，汗不为液吗，这湿怎么样存在体内，存在体内会怎么样啊，影响气血循环，影响的阳气散发啊。所以大家记得，寒上阳，这湿呢阻阳。我们从宏观上讲啊，那就风寒湿都会上阳，那么往西处讲呢，阳怎么会上的，他们又有不同的区别。湿会阻塞阳气，寒上阳，就是这道理。所以后背筋凉，我们说了就是不科学的喝水。所以人呢吃喝拉撒睡这里边学问很深，虽然说我们生下来就会吃会喝会拉会尿会睡，但是呢这里边的内涵啊，如果你不掌握细了，可能一次一次的不科学不规范，为日后留下病根，你要为日后这一次的爽买单啊。我们就把这个后背心凉，哎，是怎么形成的啊，就是这样的喝水啊，它阻塞了这个阳。实际上呢我们是喝水进胃啊，啊，它怎么到后背心了，哎，这就是说前病啊，前面的病会反映到后边，哎啊，所以说整体是吧，怎么叫做整体啊，你怎么去给大家头疼医头啊，脚疼医脚啊，是吧，怎么扭转这个观念呢，如果你把这个给大家说清了，哦，大家知道渴急了，而且呢喝的是凉的，喝的太痛快，一口一缸的喝着一瓶冷饮下去了，实际上喝到胃里了吗，对，是喝到胃里，最后落的病根呢是后背心凉，这大家不就清楚了吗。怎么叫个整体呀，相互之间它在生理上，哎，它有密切的生理联系，而且一旦某一个部位啊发生病变啊，它会株连，哎，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结合着夏季养阳，我们把夏季啊应该注意的问题啊给大家说的清清楚楚， 啊，一是太渴了太热了千万不要啊，一口气儿喝凉的。另外我刚还说了一句，你特别热满头大汗一头扎在很低的空调屋子，告诉大家了，一凉一热，一热一凉，最容易作病。比如说你在草原上走迷了路了，人在草原迷路了，那是心里非常非常害怕，啊，你也可能就冻死在草原上。当你见到一个啊蒙古包的时候，哎呀，你的心情啊特别的兴奋，冻得不行了，都支持不住了，啊，这时候你叫蒙古包绝对不会给你开的，铁让你在外边着急了，敲啊喊呐、啊，跺脚啊，他不能站着，他动啊，他就得蹦脚啊。不然的话他一站着那脚就不行了，啊，你是连喊带着急，好容易见蒙古人不给你开门，你就在外边着急，着了一会儿急以后啊，人家才给你开。说是不是啊，蒙古包人呢不热情啊？不是，这个动作包含着很多呢科学性。如果你在外边冻得太僵了，一下子你进到啊温暖的蒙古包，这个寒会包在你体内，让你喊出来，让你跳出来干什么呀、啊、又跺脚，让你内急往外散。又说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哎呀，这生活当中啊这知识啊非常的丰富广泛。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你好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我是那个听到你讲保健知识了，我越听越觉得好像挺好，特别好。 嗯， 所以我就上这养生堂去了啊。我觉得那个那里的老师都特别热情，也特别那个服务也特别周到，不怕脏不怕累。觉得那个现在我那个经过这些事，我李老师，我跟你讲，我可不是一个好学生，因为我什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个病有病的感觉难受的时候呢，我就认真的听了，但是呢我每天都在听，听完了以后就忘，停着停着呢就是有的记住，有的记住了，有的记不住就忘了呗。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我觉得上那头吧，因为我有那个得过心脏病，心律不齐，早搏，还有血压高，这个也住了院，完事那个一直就就没太好。没太好呢，就是我觉得那个你这个自然法，我觉得看那个那个按你说的，就那个书也买了，反正这书上写的那就是做那个三步曲两的那个五步操，我这个呢也都坚持做了。我觉得那个对我慢慢的还是感觉还是挺好的。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做那个就是磕脚摇腿，我觉得我天天都在做，我觉得做的挺好，那个不是那个感觉的话得说还是挺收获挺好的。有点紧张啊。 听得出来，甭着急，慢慢说。 这个还有一件事呢，就是说我那个在这个我做过盲肠炎。这个盲肠炎呢，那个做完了以后的时候啊，做的不是特别理想。完是有些后遗症。 没办法呢，就是也老是疼，在他有一个包，有一包老是疼啊。完事照 CT 也照不出来什么问题，他说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疼。我就是听你那个推肚子，推肚子的话就说光顺着推，我觉得也没有也不行。后来的话我自己想，我说推这样推，不是你讲了一个就是要是有胃病的话的时候，胃不好可以那个就是那个两个手对起来推是吧？ 对， 这样子呢就是我讲呢就是因为我也胃不好，有时候老打嗝，说好老打嗝，那个胃里不舒服，最后我就推了推去的话就说这个打嗝比以前好了。哎，我觉得这个包呢好像比以前也好了，哎，干脆我就往上推点往下推点，慢慢的话就说腿的里头的话咕噜咕噜咕噜有那个水的声音响，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咕它就吹肚子气儿。我就觉得推这个挺有效的。我就接着推的，现在它没那个包了，现在也不疼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收获挺大的。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那个血糕吧，我就是喝那个茶一直在喝，现在是这个那个血糖也那个现在基本算好了。我基本算是三个月就是做一次那个血红糖化蛋白， 对， 他那个做那个检查，测试那个呢现在那个一个是5.3，6.2，基本上都正常了。 哎呀，太好了。 我觉得这个什么呢？这个，血糖也比较好，我也没吃，也不没吃药。 都，也不吃药了，保持这样。 一直那个控制点饮食，增加点那个运动，完事再加上这个那个。再加上这个腿那个什么那个喝那个茶，这是一个。但再有一个呢就是 这说的 说 是糖尿病是吧？ 是糖尿病啊， 糖尿病高血压心脏都不好是吧？ 对这个我的血压最高的时候到过200，低压是100-110，这样就是我得过脑血栓。这个脑血栓呢现在基本上就那个现在血压基本算正常了吧。那个130-140，80，有时候70多。 哦， 心脏呢是那个60-62。就是基本是这样子情况了。我觉得对我身体来讲的话的时候，我觉得现在那个我特别感谢李老师你教给我的这个自然法啊，我得一直坚持做。 对，首先感谢自己。 感谢你，感谢。 好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陈兵百万进攻苏联， 这便是纳粹德国引以为傲的亲苏行动，代号是

1941年7月19日，德国最高统帅部发布了希特勒的第33号训令，命令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的古德里安第二装甲兵团往南运动，与南方集团军群合作，对基辅附近的苏军进行一个大的包围战。8月21日，希特勒又发布了第34号训令，训令说在冬季来临之前，主要的目标必须达到。9月9日，古德里安麾下的第24装甲军已经全部都渡过了杰斯纳河。当晚第3装甲师在古德里安的亲自指挥下，冲破了苏第40集团军的防线，占领了罗姆尼，与南方集团军群会师合围。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陈兵百万进攻苏联， 这便是纳粹德国引以为傲的亲苏行动，代号是巴巴罗萨计划。 1941年7月，纳粹德军已经抵达莫斯科的门户斯摩棱斯克，斯大林急调朱可夫的远东军守卫莫斯科。 最后这28名战士弹尽粮绝，全部牺牲。 1941年11月17日，两军即将在莫斯科城下展开决战，战局结果如何？二战启示录之绝地反击，保卫莫斯科。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家祭关西住，身为河北游。萧条岁除夜，履薄在明州。唐宪宗元和6年，也就是公元811年，原本在京城任职的白居易因为母亲去世而不得不离职，丁忧3年。后世普遍认为本诗正是创作于这段在家居丧期间，也正因为如此，诗中充满了哀伤沮丧的情绪。诗中这样写道：家世寄居在关西地区，而我孤身一人正在河北地区巡游，在度过了萧条凄冷的一年之后，迎来了除夕之夜，孤旅漂泊，暂时寄宿在明州。白居易笔下的明州是唐代州一级的行政区划，明州的治所位于今天河北省邯郸市的永年区，这里的历史极为悠久。早在战国时期，赵国就曾经在这里建造宫室，作为与群臣聚会的场所。而到了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著名的农民起义军窦简德和刘黑闼等人在此先后割据，将这里作为与唐王朝争衡天下的根据地。在唐王朝之后，历经宋金元明清几朝，这里一直是朝廷控制河北地区的重镇之一。如今在这里最著名的古迹要属广府古城了。古城的具体位置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东南方约20公里处， 关于广府古城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到了战国时期，这里成为了名将毛遂的封地。毛遂凭借毛遂自荐的故事得以名垂青史，如今他的陵墓也位于离此不远的地方。在白居易生活的年代，这里正是明州治所的所在地，想必这首《除夜宿明州》的诗篇也正是创作于这里。不过现在人们见到的这座古城已经不是诗人曾经见过的模样。如今的广府古城是元朝在原有的城池基础上修建而成的，最初采用夯土城墙，到了明清时期，城墙被加高加厚，同时改为砖砌城墙，并且一直保存到今天。如今的广府古城周长约 4.5 公里，城墙高10米，共分四座城门，城内分布有街道30多条，基本保留了明清城市的街道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是杨氏太极拳的发源地，杨氏太极拳的创始人杨露禅的故居就位于古城之内，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太极拳爱好者来到此地，瞻仰前人故地，以表崇敬之意。离开广府古城，在城东 2.5 公里的阜阳河上，还坐落着一座著名的古桥——洪济桥。洪济桥的始建年代如今已不可考，所有可以查询到的文字记录大都是明代万历年间重修桥梁时所留下的。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洪济桥的规模和结构都与永济桥，也就是著名的赵州桥类似，人们由此将洪济桥看作是赵州桥的姊妹桥。对于喜好古迹和桥梁的人来说，这座隐藏于县城郊区中的古桥实在是一处非常值得观看的景致。在白居易的诗歌当中，除了部分游览景观的诗歌，其余的都以批评朝政时局的讽喻诗居多。即便是抒发忧伤之情的诗篇，也在感情上大都比较克制，很少有这首作品当中的直白。不信，请看诗中的《萧条岁除夜》一句，将一年的辛酸与孤身迎接新年的凄苦化作区区五个字，无形中使得这种忧愁意味成倍的放大，引来了后人的无限同情。家祭关西住，身为河北游，萧条岁除夜，履薄在明州。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李雷。最后，代表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